安全屁帳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冇话冇话啊，有话啦。咁基本上今日得我一个嘅啫。点解？因为当日约咗李慧玲啦，即系好明显呢个女人而家系厚此薄彼，兼且大细超，佢系从来都唔会考虑下边个带佢入行噶，系嘛？正系小弟，有边个平台收容佢一隻咁撚温和嘅白鸽？正系闭花生台啊！咁啊，呢个女人正式起我哋飞脚啊！我哋公开谴责佢，但系只系可以谴责佢一个礼拜咁多，下礼拜你都希望佢翻嚟主持大局噶。咁啊，非常之无奈啦，系咪？咁啊，冇办法。咁啊，阿 Chris 就啱啱去完旅行，咁啊，基本上又抱恙，咁啊，亦都工作繁重。基本上我就对啲战友好好嘅。基本上而家唔系所谓叫做死住去嘅时间咧，就多啲休息下。路途是遥远的，慢慢走落去，路总会行完嘅。天空始终会亮起来，系嘛？虽则而家都仲非常之黑暗。基本上今日系讲一滚嘅啫，就系讲曾俊华。咁好多人都会，其实基本上过去我都唔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啦，已经有网友就私下 PM 我，喂肥佬咧，点解你唔讲曾俊华咧？点解唔讲特首选举嘅咧？咁深水清嘅朋友咧，其实会知道我系好早就已经讲咗，即系其实讲嚟系冇乜意思吓。咁我谂第二节就会即系正式入到一啲我会。即系人哋会想听我嘅问题，即系好简单就好多网友好热烈啦，好忠诚啦，就 follow 咗刘墉段天外有天 crossover 随意门嗰段片啦。咁其实我系冇乜嘢要博嘅，因为点解冇乜嘢要博？你阵间第二节听翻我12月18号嘅录音咧，你又会明白噶啦。咁问题就系话我系咪同嗰啲意见同主流嘅？朋友是一样呢，即是包括咁你见到我 share 好多林记嘅 status 啦，咁但你亦都唔好 omit 咗我，其实我都有 share 叶柳啦，有 share 胡国兴啦，有 share 林郑月娥啦，咁包括我有 share 曾俊华，因为以个 post 嘅質素嚟讲呢，我觉得曾俊华啲 post 系最贴地嘅，即系呢个系毋庸置疑嘅，咁讲唔上话所谓叫我支持边个唔支持边个，我立场又系好一致嘅。有听我10月18号嗰集呢都会讲得出我一句说话啫，唔系10月18号就系跟住嗰个礼拜一嗰集㗎啦。基本上提名未结束之前呢，我个原则都系一个原则，就系 ABC。除咗呢个原则之外呢，系冇第二个原则嘅。咁所以慎防突然之间听日头条就系话梁振英班师回朝准备选行政长官。即避免咗呢样嘢咁撚尴尬，大家转唔切身之外呢，咁基本上我都系个个都啱吓。你俾个叶柳我又啱，你俾个林郑月娥我又啱，你俾个胡国兴我又啱，你俾个吴君如我都啱嘅，我系好揽嘅吓。即系你话实问我一句，你话林郑月娥同 CY 有冇唔同呢？我可以话俾你听，系都有唔同嘅。而且真系要我去揀，我都1000%系会讲1000次都会揀林郑月娥，而我系唔会揀 CY 嘅吓。原因系得一个。内交同内政呢係689最叻最叻最擅长嘅一样嘢。而我係批死呢个林郑月娥，我喺内政同埋内交方面呢係唔够689叻嘅。咁所以呢就算佢嘅施政路线係相同，我都唔相信林郑月娥作嘅恶係会比梁振英多。简单嚟讲就是梁振英作嘅恶咧系无人能及嘅，咁所以我觉得林郑月娥喺 ABC 呢个大原则底下咧都系非常之值得选嘅一个候选人。我暂时系讲咁多， 咁但係今日呢基本上大家就会睇到曾俊华嘅宣布政纲嘅记者招待会。我有一样嘢比较 surprise 嘅。其实佢今日冇呢个记者招待会呢，其实我都諗住讲点解大家咁耐都唔出政纲。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事嚟嘅。第一提名期好似月中先开始啦，至到月尾啦。咁而且性质上呢个都系一个小圈子选举，就唔系一个所谓叫普选，唔系需要所有选民去理解佢政纲，去提名佢，甚至乎投票俾佢，因为唔捻关你事嘅。我讲咗好捻多次噶啦，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多人喺 Facebook 度热烈讨论佢支持边个，佢唔支持边个。你见到我系好少出声呢啲嘢，因为事实上咧系唔捻关我同你嘅事。我比较关心咧，听日中唔中六合彩，新年金多宝究竟我买几多张飞，买单色定买复色？琴晚曼联赢唔赢波？利物浦几时会赢？阿仙奴几时炒云家？好多呢啲嘢咧，系值得我哋关心嘅。而我觉得关心嗰啲嘢咧，个血压力比较低啲，唔会血压咁高。因为事实上，我对于大家嘅讨论就系得一个重点嘅啫。好多嘢而家你一系就支持系 A， 哦，咁你应该闹阿 B、C 同埋 D 啦。哦，你唔闹嘅话咧，又屌鸠你，点解你要闹 B、C 同埋 D 支持系 A 咧？一系就闹你，哦，点解你唔闹埋 A 咧？哇，好多花款㗎喎，即係你屌一个唔得嘅，即係你屌一个即係支持其我三个啦，即係你支持另外三个，即係支持小圈子普选啦，咁又屌鸠你。你支持是第一个候选人啦，哦，嗰、那个唔系泛民嘅候选人啦，你支持一个建制派候选人，咁泛民就少咗个抗争嘅道德纲领啦，咁又闹鸠你。哦，如果你支持林郑月娥，哦，扑街啦，你根本就支持梁振英。即系我过去呢个礼拜六就睇到一张非常之令人不安嘅相啊，就系、是、社会主义行动喺铜锣湾东角度，好似吓地点我唔确定啊。原来嗰班即系容许我咁样称呼，原来嗰班左仔咁犀利嘅，佢整咗张 banner 哦，支持胡苏贞啊，等于支持林郑月娥，支持林郑月娥之等于支持共产党，咁你就系香港罪人啦，咁诸如此类咁嘅嘢。我觉得话屌你而家啲偷换概念真係越嚟越出神入化，吓同王晶有一挥。咁我觉得你第一呢个选举系唔关大家事，就算系唔关大家事，大家有啲喜好，所以叫 preference。咁咩叫 preference 呢？嗰个 preference 就唔系话诶你有 preference 等于你支持边个，又或者你放弃某一部分嘅原则。而我睇嚟就系话，当大家都冇份去参与呢个游戏嘅时候。咁你问我边个对香港损害力大啲，咁我梗係有 preference 啦。咁我觉得 A 损害力大过 B， 咁我於是就係话我宁愿啃下 B 都唔啃下 A 啦。即係仅此而已。但係你话至唔至于到你要所谓叫做喂，因为我唔想呢个情况发生，要去到话我站出嚟要支持阿 B， 甚至乎话边个搞 campaign 我捐钱俾佢。咁我觉得，哦，都非常之好嘅，起码你系肯一个即系我睇法啦，起码你系一个肯注意时事嘅人啦，亦都对一啲所谓叫做政治行动嘅捐款，你系非常之乐意系慷慨解囊嘅。咁呢个我系好乐意见到嘅，甚至乎你话觉得原来林郑月娥都要搞个咁嘅相同嘅 campaign 嘅。咁大家应该捐下钱㗎，即係如果你支持林郑月娥嘅话，係咪咁你唔支持林郑月娥咁就唔好意思啦。咁但係你话喂捐钱系咪萬恶，咁我唔知喎，即係基于同一个 ABC 嘅原则，就係突然间听日梁振英宣布报名，又咁唔好彩林郑月娥同梁振英博一齐入咗集嘅时候，咁你系咪要捐钱俾林郑月娥嚟打低689呢？咁原则上好似要系㗎喎，即係纵使你唔相信呢一样会发现呢个情况都好啦，咁你都要做喎。咁就係当初大家点解 come up 一个 689， 所谓叫一个最大公因素去行呢条抗争纲领嘛，即係自从2014雨伞运动之后。咁你唔可以立乱搬龙门喎，仲加上而家就係话你唔知个龙门系咪咁走喎，即係大佬喂我份人呢结咗婚之后我好捻保险。即係唔单止所谓叫应酬唔去，甚至乎而家行旗头带都带啲要带钢盔㗎啦。我车有两把遮嘅，逢系揸车落雨呢，即系揸车落雨呢，平时我行90嘅，而家我行45到嘅咋，50都唔敢行，我好撚怕死。咁所以呢，你话我系咪变咗系，即系咁啱得咁巧，真系2014之后结咗婚之后，我好撚怕死，所以我份人呢系保守咗好撚多。所以你唔好问我点解唔去天安门， 打倒共产党，我系唔捻会做呢样嘢。更加你唔好问我，我系咪支持抗争？要支持到就突然间有个中联办嘅电话打嚟，我知道你老豆平时出入边间酒楼啊，嗱肥仔，你再喺度挤格格嘅话，我绑你老豆啊，点点点，唔好意思，我第一个投降，我系讲好捻多次噶啦，我系好捻诚实、好捻坦白嘅。当然，同时间我非常之尊重所有为呢个抗争继续付出时间、精神、心力嘅人，包括300%同仁，包括咁多个自称从政。经历过与未经历过选举，又或者啲选三次选唔到嘅人，系讲一个人嘅啫，就系 Donna。即系就算你选四次选唔到，选五次选唔到，唔紧要。即系我觉得香港嘅政圈有游月华，多一个游月华呢啲人，系会令到更加多嘅人关心新闻，系会令到成个泛民嘅光谱多一票。我要求仅此而已，即系我就唔会拉其他人嗰啲目标，哎，打倒共产党先系我哋嘅抗争纲领，又或者咧推翻831先系我嘅行动纲领，咁我就唔讲啲假大空嘢嘅，因为打飞机咧，即系结婚前打得多啦，结婚后就唔打飞机嘅，我哋有乜嘢嚟，系咪打真军？好简单一样嘢，我哋从来唔喺个口度屌人老母嘅，唔该你叫你领袖堂出嚟。我哋讲真嘅，系咪？你想我做嗰件事，就唔该请你阿妈出嚟，我就唔会讲，讲系冇意思嘅。其实你要坚持呢一样嘢唔难，问题就系话喺个坚持嘅路上边，你点样去 set 一个目标，而你同时间又可以向公众解释到你用紧乜嘢手段去达成你嘅目标，呢一样嘢先系最紧要嘅。所以叫。激进本土派，又或者所谓嗰啲叫双王，又或者嗰啲乜嘢重内，我觉得嗰啲人同我嘅分别唔系路线上分别，即唔系嗰啲嘢，纯粹系一个道德嘅问题。有啲嘢你做唔出，又或者你知道做咗会带嚟一啲后果嘅，你自己唔做，你推人做嗰样嘢，我话系有违道德，所以我唔支持佢哋。至于佢哋嘅路线，又或者佢哋嘅判断，又或者佢哋嘅政见。我冇意思去改变佢嘅諗法，亦都我唔会去嘥时间去 sell 佢嘅支持者有冇办法去用我哋嗰套思考模式去諗问题。呢、这个唔存在㗎，即係你我唔会幻想自己为一个政治超人，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说服呢个人，有能力说服嗰个人，有能力拗赢呢个人，有能力拗赢嗰个人，我係唔会做呢样咁嘢㗎。有两样嘢係冇得拗㗎。第一，冇公共性嘅嘢。preference 嘅嘢有乜好拗啫。判断嘢有乜好拗啫？第二样嘢就价值观，我觉得民主系紧要啲嘅。我点去说服一个佢觉得经济发展紧要啲嘅人咧？呢一个就系所谓叫泛蓝同泛黄喺香港嚟讲嘅基本分别。佢觉得人权、自由、自由主义唔紧要，佢觉得所谓呢个公义嘅社会系相对嘅吓，自己我喺个食得。饱着得暖嘅地方，於是人哋嘅公义咧，对于我嚟讲嘅影响系比较细嘅。而我关心我嘅公义得唔得到彰显，咁我咪支持蓝丝咯，系咪？问题就系有啲人好似左交咁嘅，好似在下咁嘅。咁我觉得就算我自己食得饱着得暖都好，我觉得就算有啲人呢一世人，佢净系想做一样嘢嘅啫，佢净系想食软饭，佢净系想游手好闲嘅啫，我都觉得呢个社会有责任招致，即系有责任去俾一碗饱饭佢食。佢唔应该大富大贵、荣华富贵都好，佢喺香港唔应该饿死人，因为香港系一个物质非常之富庶、GDP 非常之高嘅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唔应该出现呢啲人。如果香港可以容忍到呢啲人嘅出现，香港就系一个唔道德嘅社会。呢个好简单、好直接嘅。而问题就系话，我点去支持蓝丝嘅人？喂，即系好坦白讲，即系等于你去拜年嘅时候，人哋一句就系话，长毛喂好似出嚟搞局喎，点点点喎。咁你当然就係支持长毛出嚟选嘅人，佢有一套说法啦。咁但係等唔等于就係话长毛出嚟选就係搞局啦。佢就係明知共产党你斗唔过㗎啦，你仲要搞佢，你咪搞事呀，你咪想香港更加乱啦。咁你对于呢啲人，你如果觉得自己一个道德超人上身，你咪当场要打佢老尾呢？你係冇意思㗎，你打佢老尾。你去说服佢都冇意思嘅。你最 一个合乎情理嘅方式，就係你尝试了解呢啲人点样諗啦。因为你有啲时候你嘲笑佢冇意思，打斥佢冇意思，你又必须要諗下究竟呢啲人嘅思考盲点喺边一度。究竟啲人点解会諗一样嘢，就係、是啊！点解长毛对呢个社会作嘅恶会大领过梁振英咧？即系我真系唔捻明。但你听佢讲十分钟，听佢讲八分钟，哦，原来你佢唔明呢一样嘢，或者根本对于社会嘅公义系冇一个概念嘅。吓、啊，即系无论佢支持边一个政治嘅领袖都好，你话佢支持黄毓民，因为佢哇，黄毓民啊，非常之吓、啊、历史。嘅知识非常之丰富，又或者佢系喺泛民光谱里边曾经何时有最激进嘅一个人，咁于是咧佢对泛民光谱嘅贡献咧系唔能够抹杀嘅。咁假设下一届佢又出嚟班师回朝要选呢个立法会，咁但系突然之间佢患上呢个顽疾，系嘛？患上呢个肝癌，扑街啦！等换肝，你发觉有一个人嗰、那个肝系适合佢，但系嗰个人啊选一千次都选唔到。假设嗰个系刘家雄。咁又唔係啦，我觉得应该杀撚咗刘家雄，将刘家雄个肝捐俾黄毓民，屌你食撚屎啦。喂，咁你有啲人觉得冇问题㗎，因为佢对于公义嗰样嘢个立即嗰个原则系冇㗎嘛。咁因为刘家雄系佢一个憎嘅一个人㗎嘛，黄毓民系一个鍾意嘅一个人㗎嘛。咁假设你同佢讲，原来黄毓民啱黄毓民个肝呢就唔喺刘家雄度，原来喺你个扑街度，死啦。咁你问佢你咪支持杀撚咗自己而将个肝捐俾黄毓民，等黄毓民可以参选呢？佢有一千个唔愿意喎。係咪呢个世界有几多人睇得明，即係 Michael Sandel 喺 YouTube 嗰段片，嗰段关于正义嘅一段片，12个钟好似我冇记错系。睇得晒都难㗎喇。问题就係话佢真係提供咗好多例子俾佢同嗰啲冇乜公义概念嘅人去拗，究竟你喺呢个社会生存究竟係需要啲咩宗旨，又或者有啲咩价值观係喺外国呢个咁即係相对地文明开放嘅地方係佢哋奉行嘅一样嘢。咁你话对于大家意见唔同嘅人，佢唔奉行呢一套价值观嘅人，譬如喺香港。摆你明有10个人，有5个人就唔系选民，5个人里边就可能有4个系蓝丝嚟嘅。咁佢会去投票，剩翻唔系10个人里边有5个系选民，5个里边咧就有2个系蓝丝，3个系黄丝。咁你3个呢黄丝系咪要捉到啲蓝丝打死佢咧？即系呢个系我同好多人意见唔同嘅地方。你可以闹鸠佢，咁问题就系闹鸠佢，佢唔会改变佢立场啊。咁有啲人就觉得就係话你应该唔鸠理佢好似太消极。咁我采取嘅办法就係话你尽量听下佢讲啲乜嘢啦，睇下有冇办法就係喺你即係喺我自己组织论述嗰方面可以吸纳一啲佢哋思考嘅盲点去完善一下自己嘅说法啦。咁我都唔系个说法一定啱。问题就係话我起码会知道多啲嗰啲人嘅立场乜。咁起码就係有机会嗰个人唔係100%係蓝丝嘅时候，係一啲浅蓝分子嘅时候，你係咪可以说服呢一个浅蓝，令到呢个浅蓝嘅人变成浅黄呢？即係我觉得个社会进步係由此而嚟嘅。无论你有几憎萧若元都好，佢提出嗰种所谓叫步步进逼切萨拉米方式嘅社会抗争呢，呢一样嘢係对于我而家嚟讲呢都是非常之记得的。因为点解你是冇办法去说服一啲本来唔参与社运嘅人同你一齐揸支枪冲入中联办。如果你得嘅话，咁我做撚咗黄仁达啦，係咪？我唔得㗎嘛。咁但係问题而家证明咗黄仁达都唔撚得㗎嘛，係咪？咁要收撚咗皮囉。咁而家就係冇啦，人哋就非常之富贵发达，係咪？可以去林郑月娥嘅造势大会。咁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网媒嘅一个里程碑嚟嘅。即系另外一样嘢令我觉得好撚好笑，要打岔一阵嘅就係、是、今日呢阿胡苏贞呢开记招嘅时候呢李慧玲即係有机会发问问题啦，佢点样介绍自己呢？咁你有好多个方式啊，资深传媒人係咪前商台节目主持人，左右大局主持人，好多个方式㗎。佢选择咗咩方式呢？网台 D100 屌你老味，唔系曾几何时郑大班自己话我哋呢个唔系一个网台，我哋唔系做 narrowcast， 佢要做 broadcasting， 所以佢呢个系电台而唔系网台，网台 narrowcasting。喂，呢一样嘢我哋大家听过喎。喂，而家阿郑大班嘅头马话自己系一个网台节目主持，咁所以而家嘅身份咧就非常之切合同我哋嘅花生台嘅王牌节目主持阿游月华一齐主持节目啦。咁於是我哋其实同 D100 嘅地位呢係差唔多啫。大家都系网台平起平坐嘅。咁啊，我觉得非常之搞笑。但呢个网台嘅主持呢都未能够获邀出席呢个林郑月娥做晒大会。我觉得呢个网台非常之营运得差。係咪，我觉得黄杨达就营运得非常之好。黄达而家真系做咗阿泰坤。咁我哋而家马首是瞻，我而家睇下呢就睇下阿黄杨达嗰边呢有咩动静，返即係分分钟呢佢能够扳到条林郑月娥嘅水喉射住自己。咁以后佢又做狗仔佢啲木犬计划呢就得以发扬光大。咁以后就唔使咩众新闻啦，又唔使啲咩主场新闻啦，乜嘢都唔使啦，我哋要求啲热狗为我哋报道真相就得啦，係咪讲咗咁耐讲一样嘢啫。在泛民这个光谱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意见，又或者所谓他们自己 expectation 不同的。有些人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我是身为一个政治路线的带领者，例如长毛那样。那他当然很多东西要政治正确啦，当然有很多的选择他要基于政党的考虑啦，泛民光谱的考虑啦，自己抗争了这么多年这条路线的 justice,嘅 judgement 嘅考虑啦，喂，好多呢啲咁嘅考虑，而系唔单纯佢嘅身份系作为一个香港人，但系与此同时，除咗长毛可以系呢个社运界精英之外咧，我系觉得呢个社运系需要更加多素人，更加多唔系政治领袖，唔系 KOL， 唔系日日睇新闻会打网战嘅人参与。喂，咁嗰啲人喺社运上面系咪冇价值嘅咧？喂，呢啲人先系正正系可以改变到社会嘅人，因为呢啲人个位数多啊嘛。你唔能够期望而家有一个长毛，我哋生多个长毛出嚟，好似黄浩永咁，下届佢又选到新东噶啦。咁啊，加埋民院大将军，因为佢卖关东煮卖得好好成绩，下届出选九西就赢噶啦。喂，我哋唔系咁噶嘛，有一个吴文远加个黄浩永加个长毛，你打得几多年呢？你社民连嘅疆土你系唔会咁样打大，咁你明唔捻明啫？你比着我宁愿建制派议席少一啲咯，咁你人力可能议席上面增加啲咯，社民连嘅议席上面增加啲咯，甚至乎民协又或者喂嗰可能九西赢到黄毓民嗰席咧，系咪屌你冯剑基咯，玩得下嘛？咁我希望喂呢个饼大啲咯，即系泛民所谓叫做呢条战线上，即系。比起嗰啲明目张胆嘅民建联多啲议席咯，希望尽量系维持到三分之二，维持到三分之一，即系令到政改唔会一个非常之坏嘅方案系咁容易得以通过。即系你而家中央都要拉四票，咁我希望嗰条嗰个难度系越嚟越大。中央下次可能下一届立法会咧，就佢唔系要拉四票，佢拉十票，拉十票佢唔肯同你拉啦，你明唔明啊？个政改就唔会提出嚟嘅，我就觉得咁嘅环境，即系你系要坚守泛民呢条底线，系咁样坚守法啊嘛，唔系靠你周围话俾人听。你选呢个 lesser evil 呢其实就係要成就呢个 greater evil。因为你选呢、这个lesser evil 呢你就係鬼啦。你就係出卖泛民嘅人啦。你就係贼啦。你就係孤碌啦。咁喂呢啲嘢你係可以咁样做。咁当然就係话有啲人有其他考虑啦，係咪？咁当然你係一个政党嘅领袖。咁你咪要一定必定要用呢个方法囉。唔点样确立你个政党同人唔同啫？你搵政党就系要咩？人哋冇票我有啊嘛！咁如果我同你嘅政治路线系一捻样，你做乜投俾我啫？于是我就 dedicate 我自己 90% 嘅时间，我就去话俾人听，我政见同你有咩唔同。于是你选我，点解同佢有唔同？于是我有几啱，你有几错？啱同错，咁你大家识得分嘅，你咪支持我咯；唔识分嘅，你咪支持对家咯，系咪？咁问题就系话。你如果要求全香港参与社运、留意新闻嘅人都系呢种人，你好幼稚。我唔会做呢个要求，我唔会陪你打一场飞机。OK， 呢啲 preference 每一个人都有，系唔需要去，即系你我唔明个 mentality， 我要去说服你，于你呢个 preference 系错嘅，于是你最好个 preference 就唔好跟你自己原本咁谂法。喺我政治路线你系错，我唔理，总之你跟我谂法咧就叫做啱啦。咁咁即系点咧？咁人哋都可以基于相同嘅出发点，我呢条路线喺佢嚟讲系错嘅，佢要说服我嚟掰佢个套，于是大家一齐支持一个唔应该支持嘅人。咁喂，屌呢、這个呢古仔讲唔捻完，你明唔明啊？你同我拗，喂，嗰啲嘢有冇证据？冇噶，系嘛？有啲嘢系冇证据就会变成事实噶咯，即系当听日开始，大家一齐觉得个市悲观，喂，屌个就跌噶咯。你唔好同我讲冇证据，一百个证据支持经济复苏。联储局唔会减息，点点点点点，但系冇唔好意思，咁你当你全世界一齐悲观嘅时候，咁个市咪跌咯？冇证据噶，你同你老婆讲唔讲证据啊？喂，有时要讲对唔住嘅，佢唔系同你讲，佢唔系同你讲道理噶，佢系同你讲一句佢听佢 online 嘅说话，又或者你呢个大话呃咗佢，佢明知系大话嚟嘅，佢梗问你爱唔爱我噶啦，佢梗系问你，你同我结婚之前同我几多女人上床？呢啲说话系大家一齐要讲大话啊嘛，你明唔明啊？呢、這个世界，你同佢讲数咯，逐个名数着啊！我同阿边个咧就三个月都有上过床，我同阿边个咧六年但系就冇上过床 ，one night stand 咧都有几次，咁你唔通如数家珍咁同你讲啊？唔可能啊嘛！有啲嘢唔系要证据，唔系同你讲道理，更加唔系同你讲逻辑。问题就系话，我哋大家超脱啲。起码我可以啦，因为但小弟又唔系任何政党嘅推销人员，系咪？更加唔系一个政党嘅任何 member， 我只有个口水佬。我哋大家试下超脱啲，将自己抽离一啲。而家我系问你，你究竟系你个脑系得一样嘢嘅啫？你要谂，你做紧嘅嘢系为咗乜嘢？你到底系嗰条系政治路线？我同其他政党斗争，我同中央斗争，定还是？唔係，我覺得香港人係 deserve 一個比較相對公義嘅社會。於是我就去諗有咩辦法令到呢個社會公義。於是我就發覺原來有啲政綱，我覺得呢個係可以促成社會公義嘅。於是我支持呢個候選人。呢個係兩樣嘢嚟嘅。咁當然就係話，喂，我覺得任何嘅事都可以解決嘅，只要有普選。只要八三一撤咗呢。嗰、那个系一个普选呢，咁我哋就万事俱达㗎啦，咁样。当然即系呢个系你嘅政治判断啦，咁我都冇任何证据话俾你听究竟你嗰样嘢啱定唔啱，因为嗰样嘢未发生，系咪？根据 check record， 我摆十个 check record 出嚟，你又 challenge 我，喂，嗰啲系过往 record 咗喎，系咪？有啲过往表现好好嘅股票都唔代表佢下年会升㗎。Yes， 梗系啦。问题就系话，咁我唔一定啱，你又唔一定啱，大家都有 projection 啫嘛。咁我可以错，你又可以错。你有咩地位？你觉得我嗰个发生嘅可能性会大过你？又或者你点解话俾我听你 projection， 你嗰个估算嘅发生可能性会大过我呢？咁大家呢啲嘢口同鼻拗，咁你要将呢啲嘢上纲上线喺 Facebook 度闹呢个闹嗰个，我唔明啫。你觉得呢条系一条路线？喂 ，go ahead， 我唔系一个咁嘅人。下次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